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2周年，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阿尔维托·阿南亚·古铁雷斯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相信朝鲜劳动党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将在粉碎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屈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疯狂挑衅行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在责任重大的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